他倒是喜欢看书听书。 对，冯巩结婚的时候、爱听评书，闹了个大笑话。 结婚的时候闹笑话 了。对，我给您说一说啊。 你讲讲， 他最爱听什么评书呢？京中， 岳飞， 岳飞传。 哎， 他感觉每天呢听电视台这20分钟的书不过瘾， 太短了。 买了一套《说岳全传》，连听带看。 是是是。 哎，闹了个大笑话。 闹什么笑话？ 结婚那天，亲友们都走了 啊， 像我们哥几个。全撤了。 对， 两口子应该干嘛？ 入洞房啊， 多好的事。 美呀、 冯巩不入啊， 不入洞房， 不入洞房。一个人在外屋看书， 真是入迷了。 说岳全传，看到夜里2点多，把书本一合，走进来跟我们那新娘子弟妹就说上了。 他说什么呀？ 活活元帅，哪里安营扎寨？ 什么词儿这是？ 这一下子，冯巩媳妇儿当时就害怕了。哟，元帅 啊， 元帅 啊， 怎么头一天管我叫元帅啊？ 是啊， 元帅，我是红元帅还是黄元帅？ 搞苹果呀？ 不知道怎么回事，没理他。冯巩一赌气出来继续看书。 着迷了， 1连3天，把新娘子两只眼睛熬得跟桃似的。 哎呦，3天了。 她母亲看出来了。 婆婆 心疼儿媳妇儿啊。 对呀、 闺女，跟冯四儿闹意见了吧？ 那小名都说出来了。 没有，妈妈。 嗯， 那是哪儿不舒服啊？ 对呀。 也没有。 嗯， 那你眼睛怎么都红了？ 看出来了。 哟，妈呀。 嗯。 既然您问到这儿，我就跟您说得了。 说吧， 我跟冯巩结婚都3天了 啊， 他就是不入洞房，一个人在外屋老看书， 是 一看就是半宿。进屋以后冲我一抱拳 啊， 管我叫元帅，问我在哪儿安营扎寨。您说我们新来乍到的，我知道在哪儿安营扎寨呀。妈呀，我正想问问您呢。想当初您跟我公爹结婚的时候，你们老两口子第一宿在哪儿安营扎寨来的？ 好吧，问得有理。 哎呦，闺女，这事儿太年头太多了，我给忘了。别着急，给你问问去。 打听打听， 老头子，快来。看看你这倒霉儿子，放着洞房不入，问人家在哪儿安营扎寨。 对呀、 人家姑娘问我，我怎么答复人家？他们老头一听就乐了。别着急，我看看去。他父亲来到了冯巩的外屋，一看桌子上正放着一套《说岳全传》。 哦，那书那摆着呢。 哎，凡是看书的朋友都有一个习惯， 什么呀？ 看到哪儿喜欢在哪儿窝一个犄角， 留个记号， 为的是明天好接着看。 对呀、 老头打个书一看，正是牛头山，牛皋压粮运草来到中军保障，问岳飞岳元帅，窝火元帅哪里安营扎寨？ 有这么一句。 下边您可听明白了？ 下文是。 就是岳飞的词儿，将军此地就可扎营。老头一听，好，闺女，甭着急，这孩子呀，看书入了扣了， 是 你给他接个下句，保证给你入洞房。 接个下句， 哎，今天晚上你把被窝铺好了，他再问你窝火元帅哪里安营扎寨，你一指这被窝，将军此地就可扎营，他就跟你睡觉了。 是啊。 您看这成吗？ 是啊， 他不成，咱们再想别的办法呀。 先试试。 新娘子怕把词忘了吧？干什么都背呀、 我老背。 扫地也背，将军此地就可扎营。擦桌子也背，将军此地就可扎营。打毛衣也背，将军此地就可铺。 扎营。 扎手。 那还不扎手上？ 哎呀，他妈一听，好，不错，书迷还没治好呢，又来一神经病啊！ 俩人都落毛病了。 到了晚上，新娘子老早的就把被窝铺好了。坐在旁边等着，他们老太太不放心，假装拿暖壶打水，在后窗根听着。 看着 冯巩看了夜里2点多，走进来，信新娘子一抱拳， 活活元帅哪里安营扎寨？ 新娘子哆里哆嗦的一指这被窝，将军此地就可扎营 啊！ 冯巩一听得令，滋溜钻被窝的睡了。 真灵啊！ 见相啊！老太太高兴

将会发现有个人一直在我心底的角落。